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日陶杰嘅披坐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长江和记公司计划出售巴拿马运河等咧，全世界总共23个国家，共43个港口啊嘅资产啊网络嘅一事咧，就备受瞩目。咁啊，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中国香港特区行政会议之前咧，终于系被记者去问及对呢件事咧系点睇。咁啊，李家超咧就严正指出三点，话第一，佢话社会就呢件事有好多议论，反映社会对事件关切，就值得重视。第二，就特区政府要求外国政府为企业，包括香港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环境，反对胁迫施压手段。第三，他说任何交易需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特区政府会依法依规处理。这个就是三点，你看到虽然没有正面提及这个长江和记，亦都没有提及是巴拿马，但是呢就已经呢是很有倾向。什么倾向呢？就是呢第三点，他说任何交易需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特区政府会依法依规处理。这句说话就很累赘的，是有中国大陆的特色。他说任何交易需符合法律法规要求。首先你用简洁的中文就说，香港特区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任何的交易合法就可以。你如果这样说又不同，是吧？咁而咧，特区政府会依法依规处理咧，就中国香港特区咧就系、是、依法嘅啫。咁啊，依规咧就可能系证监会啊、香港交易所啊，咁有佢哋嘅规例，系嘛？咁咧就特区政府咧系依法依规嘅话咧，呢、這个咧就有法律就得啦。规咧佢应该讲清楚，系嘛？就是、任何啊呢啲咧股市上市公司嘅交易咧。特区政府咧系会依法系查香港证监会咧系要依据呢个规章或者系条例咧系嚟到咧系确保咧任何嘅商业交易咧系合法进行嗱咁咪得咯系嘛嗱呢啲就系中文程度嘅问题啊定系啊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啊嘅汉语咧又称简体字咧。已经是渗入了某些累赘的特色。好了，现在李家超这样说，就因为最近中国香港特区就有种种的舆论开始是责令，现在所谓的阿爷就震怒了，出了口了，要截停这个长和的巴拿马运河等港口的资产的交易，来到捍卫这个全体中国人民的话，即是13亿中国人民的话，就唯有在前线的中国香港特区，亦即是特首李家超有这样的神圣责任了。即是说个波好像卢比奥讲现在去了俄罗斯那里，会不会个波现在大脚踢了去中国香港特区的特首李家超那里呢？鲍先 生。是，现在据彭博报道呢，不止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李家超就出了声，包括呢中国的市监局呢都审查李嘉诚售卖巴拿马港口有没有违反国家安全或者反垄断。咁讨论这件事我们讨论了几集了。首先我们知道做一个交易商业的活动，其实不是李家超所讲的是什么叫合法或者合规的。因为在自由交易的社会，你做的事只要不是违反法律，违反什么法律呢？譬如说你那些是牵涉到贿赂啊，又或者牵涉到一些交易的内容里面呢是伪造文件啊，这些最简单理解了，那就是违法，那这个交易当然可能有问题啦，或者是告吹啦。但是呢要符合法律， 咩規律，其實喺雙方啊交易之前啊，所牽涉到嘅律師團，其實會計師團咧已經係做足曬功課，或者佢哋咧都要花好多嘅時間去睇文件啊，或者係跟進。咁呢部分咧都唔需要李家超擔心啊。咁所以記者咧都心知肚明嘅，直接問阿李家超究竟係咪牽涉到國安法咧？嗱，李家超就冇正面回答，佢只系重申一次咧，就系依法依规处理，冇回应到咧呢个法关唔关国安法事。咁其实佢唔讲，大家都心知肚明啦。咁当然系关事啦。咁啊，但系又翻转头问一个问题啦。咁呢个长和呢个公司究竟受唔受到国安法嘅管辖咧？咁啊，如果睇翻个记录，佢系属于一间开曼群岛嘅注册嘅公司。咁啊，理论上啊。理论上是不关事的，咁但系唔得，因为根据国安法咧，我哋嗰时开玩笑讲过，去到火星都受管辖嘅，因为咧全个世界都系受国安法嘅管辖范围里边，即系话咧，无论长实或者其他任何嘅公司做任何嘅交易，去到世界上任何嘅地方买卖咧，都可以受到国安法嘅监管嘅。咁所以其实李家超冇答，即系答咗记者多次一问，当然系受到国安法嘅管辖范围啦。无论你中唔中意，或者无论咧呢个长和接唔接受，咁所以而家就我觉得不如咁啦，就打开口牌就算啦。如果你真系要引用国安法，我好似我喺前两集讲过，不如咧就直接了当，你咪话因为国安法问题就唔容许呢个交易咯。嗱，最后。你阻唔阻得到一件事，但系个理据要充足。既然国安法系无远弗届嘅，咁你咪不如就讲清楚，俾所有唔止系长和啊，所有嘅投资者、所有嘅商人知道喺香港做生意以后系点样做嘅，以后系要问过你哋嘅阿爷可唔可以买，可唔可以卖，或者系做成咗个 deal 之后，你都仲要呕翻出嚟嘅，咁讲得清清楚楚，大家就冇问题噶啦。啲钱去边系咪？ 因为国家安全呢四个字已经由头先你所引述嘅彭博啊，引述边个机构啊？中国政府边个机构？ 中国市监局啊， 系啦，嗱，呢个中国市监局已经讲咗系国家安全呢四个字，咁啊，亦即咧向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发出呢个关键词嘅指引嘅。咁所以咧，而家有理由相信咧，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已经咧系指令有关部门咧，就国家安全嘅范围咧，系去研究啊呢个咧世纪嘅交易系有冇违反中国国家安全法咧，系不涵盖咧中国香港特区，只有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啊名下嘅中港版国安法咧先会涵盖。好啦，咁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又明港版国安法咧，就共有六章啊，里边咧系讲到明啊，系嘛，系对四类嘅所谓犯罪行为咧系作出规定。边四类咧？第一，分裂国家；第二，颠覆国家政权；第三，恐怖活动；第四，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嗱，呢四类行为咧，就分裂国家就唔会啦，系嘛？颠覆国家政权和恐怖活动亦都跟这个运河的交易无关。唯一是嗨到的就可能就是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一个范围就有相关的条文是会制定的。所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就这个范围在研究着是否出手截胡呢，咁系李家超嗰个讲话，亦都有倾向性。佢话喺社会咧，系引起议论，就值得咧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关注。嗱，呢个议论咧，绝大多数嗰个议论系赞扬啊，所谓嘅成哥今次华丽转身系好靓。包括咧，我哋咧系第一次人分析呢单新闻嘅时候，引述啊爱国爱港嘅香港零一啊个标题，你记唔记得？ 嗯， 系嘛？就是话咧避过一劫啊嘛， 系啊， 李嘉诚咧系如果签咗呢个deal咧，系于品海名下咧就嗰个新闻嘅标题好正面，话佢避过一劫，系嘛？我当时咧就话点解你话系避过一劫咧？吓，觉得呢个标题咧系对李嘉诚先生同埋长和嗰个正面嗰个赞颂啊，系嘛？非常之有感情，果然啦。就跟住咧，嗰两日咧，中国香港特区包括啊行会啊嘅汤家华咧，亦都系咧赞颂有加。咁而家估唔到咧， 原来唔系避过一劫喎，按照香港零一嘅，系正面咧系变咗咧系揽上一劫喎。嗱，如果咁又点咧？嗱，根据啊而家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啊，中国官方就啊李嘉诚同埋长和呢一单嘅交易咧，嗰、那个立场咧系好清楚。我只系官方呢、這个咧就系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喺3月5号啊咁讲嘅，每一个字我读出嚟。他说对相关的商业交易不予评论，即是说中国外交部3月5号的定性，这个巴拿马运河长和呢，如果是签署交协议的话呢，1400亿呢是一项商业交易，所以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是不予置评。跟着就是中方支持包括香港特区企业在内的本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兴业，这个呢也都是对长和啊，整体嚟讲嘅高度肯定，包括咧对呢一单商业决定啊、商业交易咧系有一个正面嘅态度，系即系支持。咁啊，反对咧系滥施胁迫同埋施压啊，反对咧佢虽然冇话反对边个，应该系反对美国。咁咧，亦反对得美国咧，亦即系话中国早已经咧系以身作则，绝对不会喺国际经贸之中滥施胁迫同埋施压，系咪？好啦，跟住林健嘅官方嗰度话啦，呢句最重要啊，就系、是、咧，中国从未参与运河管理，中国控制运河嘅说法完全是谎言。咁咧，所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如果系要考虑呢啲咩议论啊，呢啲嘢引起议论咧，就应该以中国官方外交部到呢一分钟为止嘅立场啊。嘅宣示咧為主心骨同埋原則，係嘛？第一就係商業交易啦，第二咧係中方係中立啦，不予置評啦，係嘛？第三就係咧，任何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對長和啊喺呢單交易嘅處理咧，就必須係要維護一個咧嚴正嘅立場，就係咧不能夠令到中國喺國際上形成一种印象，就是控制巴拿马运河，是不是、 嗯、 因为他说这个是谎言、嗯、会不会是这样、啊、我引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现在就那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对于长和来说呢、其实为什么他一定要出售这个运河呢，是很有逻辑的。什么逻辑呢，就是其实现在巴拿马运河巴嗰个咧经营权咧，虽然系长和，但系巴拿马政府咧吓，根据咧外国啊彭博嗰个报道，系正在考虑系提早收回本来喺2047年到期嘅长和对巴拿马运河港口嘅经营权。嗱，即系话长和出售咧吓，唔系针对美国 Donald Trump， 而系针对啊佢嘅嗰个港口的经营的那个宗主国的巴拿马政府。是巴拿马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研究地提早收回经营权。那你都收回了，那我唔通俾你白白收回就见财化水。我那个正当和合逻辑的反应就是出售咯。所以如果你说真的施压 或者等等对这个巴拿马运河长和的经营啊经营权呢是有所限制的。这个呢应该就是巴拿马政府，就不是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是吧？因为你直这个长和在巴拿马运河那个港口直接交易那个对象是巴拿马政府。本来那个协议是签到2047年。就据说巴拿马政府新任的政府呢，第一在今年的一月份他已经宣布退出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第二他呢是着手侦查、巴拿马政府的官员有没有就延长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这方面呢是收受过任何人的贿赂。换言之，你延长那个经营权呢就没有理由延长到这么久，20几年，是一路到2047年为止。不过这个是巴拿马政府的内政，是吧？咁所以呢，而家中国方面就派出呢中联部啊一个代表团呢就去巴拿马嗰度呢，是去呢个访问。 同埋咧就据说就由中联部咧系会见巴拿马嘅各政党。嗱，呢个中联部系咩部门呢？佢唔系外交部，佢喺冷战时代成立嘅一个咧，系主要系联络同国际各个国家嘅共产党啊，系为主。嗰一个咧叫自己兄弟党嘅部门，包括咧喺南洋喺60年代印尼共产党啊、马共啊。或者泰国啊，呢啲咧就是共产党啊，呢啲咧就系由中联部咧系出面。你今次咧中联部派出代表团去巴拿马，咁你系唔系话啊适当都好啊？佢见埋嗰度嘅反对党喎，啊见埋反对党咧，巴拿马政府又俾佢见喎。嗱，呢个系唔系适当都好？你应该咧系等待啊中国嗰度个中联部系同巴拿马政府嗰处咧施压又好。協商又好，等巴拿馬政府改變一個態度先，至少係咪啊？咁咧令到你長和失去一個嗱嗱聲要賣啊呢個巴拿馬運河港口嘅經營權嘅一個理由嗱。咁但係而家咧就將所有嘅責任咧就堆落去俾長和嗰處啊。咁咧而且咧我諗咧呢個就係完全啊。如果特區政府啊，是要考虑的话就变成一个政治的考虑，就不是说法律，是不 是？是啊，当然这个是绝对一个政治的考虑，不过很好笑的，当然他李家超提到外国政府要为本港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环境，反对胁迫和打压，但是现在恰恰做到的行为，包括中国的市监局做的事，是不是就是胁迫和打压呢？咁對於本港嘅企業，即係包括和黃咧，依個係咪公平公正嘅環境咧？嗱，因為商人雖然啊唯利是圖呢個中文咧就有負面嘅意思，但係呢個就係佢哋天生嘅 DNA 嚟嘅，就係、是、價高者得。咁如果阿李生想賣呢個26个国家40几个港口出嘅價錢，如果有更加好嘅 offer， 咁其實佢一樣可以考慮喎。咁而家你唔俾人卖，即系唔俾人赚钱，咁做商人嘅，咁呢样嘢咧就系违反咗一个公平公正嘅环境咯。因为如果你真系话佢违反咗国安法，无论中国或者中国香港特区嘅国安法，你唔紧要嘅，你咪援引边条例或者讲紧佢做紧嘅嘢吓有咩犯罪嘅成分咯。但系而家你讲大部分大公报、文汇报讲嘅文章内容系讲紧一个预言，呢、這个预言系咩咧？就是如果将来中国的船舶在中美冲突之下就是会被美国利用长臂管辖实施打压手段，让中国船舶无处可靠，这件事呢就即值得商榷，因为第一，因为这件事是一个假设的情况，这个假设的情况重要是美国的影响力是可以影响到巴拿马政府之余，重要影响到意大利的航即是依家航运的公司，如果卖了给他的话，那这些是假设来的，即是假设的情况你就作为一个剧本去推演的话呢，这样其实呢就真是任噏的这种这样的任噏方法。 现在问题的严重呢就已经不是说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你的出面或者酝酿出面是正面对决美国总统川普。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在3月4号的那个国情咨文就说，我已经昨日已经知道了这个巴拿马运河那个经营权基本已经解决。他洋洋得意就已经向美国国会宣扬他上任的第一个政绩。尤其他将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等量齐观。他说这些两道都要收回，加拿大的你当他是吹啦，啊，点样成为第51州？咁但系咧，佢将第一炮咧就已经系成功啦，沾沾自喜。嗱，你睇下我上任咧一个月已经搞掂咗巴拿马运河，但系而家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出面啊，如果系研究香港任何嘅法律，包括国安法，去截胡咧系唔俾呢个雕进行咧，就即系话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去正面啊去否定咗。啊！呢、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个国会咨文里边咧，国情咨文里边呢句啊，即系话咧，系 Donald Trump 咧搞到好冇瘾嘅。你即系话咧，系令到 Donald Trump 咧系冇办法落台嘅。啊！而家 Donald Trump 你知咧，做紧几件大事，第一佢系要收翻格陵兰，第二咧就要收翻巴拿马运河， 第三咧就系要咧俄乌停火啊！俄乌停火咧，佢就因为咧泽连斯基咧，佢认为喺出边出嚟搞搞震咧就唔肯签署，所以咧就点名咧系话批判呢个咧泽连斯基同埋惩罚乌克兰啊嘛！嗱，而家等量齐观，你嗰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打沉啊，同埋否定咗 Donald Trump。在国情之文里面他声称说解决巴拿马运河经营问题。那有什么后果呢？那就非常之恭喜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即是你上前线是呢隻抽这个 Donald Trump， 在政治上啊隻抽 Donald Trump。这场大戏呢，我相信呢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是呢平息以待，这个第一。第二就是如果你话要动用到国安法嘅话，头先我讲系第四类罪行，就系、是、勾结外国势力咧，系危害国家安全。嗱，咁咧好严重嘅，咩好严重呢？就系、是、呢个勾结外国势力咧，你睇下黎智英案等咧，就系佢而家就有一个罪名嘅控告方式，叫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咧，就指啊黎智英同埋佢张报纸啊，同埋嗰啲英文版嘅报道咧。就是呢呼吁或者要求啊，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势力制裁香港，制裁香港。嗱，咁咧嗱，呢个串谋制裁就是咧系控告黎智英。咁你呢个已经咧系形成咗一个MOU 吓意向书，又或者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或者 NDA 嘅情形之下，又算唔算已经串谋啊？系已经呢一部分已经成立咧？之但系。黎智英案嗰度咧，就係、是、佢虽然係串谋，但係咧確实美国国会同埋美国政府又对中国香港特区嘅官员同埋香港某种嘅贸易地位咧，係作出咗制裁嘅，係有嘅，係有制裁呢个行动嘅，係咪啊？ 嗯， 啱唔啱啊？ 係啊， 系嘛？咁但係啊，巴拿马运河呢度咧，係未好似你头先讲，係嘛？是将会啊，如果你话如果你话拱手卖俾美国咧，系好有可能咧，系令将会咧，系令到咧美国唔俾啊中国嘅船只咧系经过呢个巴拿马运河。但系咧呢个禁令或者将会系冇发生到嘅。嗱，所以呢个叫国安法呢度你要动用啊去控告长和咧，系有一个好大嘅问号，系咪？ 系，当然而家就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咧就揾晒啲官员律师咧，就左度右度睇下有冇边条例窿窿罅罅咧攞出嚟咧去阻止呢项交易。不过正如你所讲，其实而家香港特区政府好戆居或者好危险嘅，因为你见到啊，无论系特区嘅23条啊，或者黎智英案啊、47人案咧，其实呢啲全部咧已经令到国际社会，包括特别系美国咧啊，点样睇香港，同埋咧因为咁嘅原因进行咗好多。嘅貿易限制啦、啊禁運啦，或者係依啲制裁，咁其實而家你見到咧，香港係衝得好前嗱。其實喺依單交易上邊咧，唔使咁即係搶姜嘅。 要噶要噶 嚇、啊，你要啊，你唔好 要噶，因為中國國家安全啊，係呢個係最大，因為咧中國已經定性啊，啊呢個咧中國透過香港嘅大公報定性啊，係嘛？佢危害全體中國13億中國人民啊！咁而家根據大公報啊嘅社論同評論啊，通常或者基本咧係成為治港嘅規條咧，咁所以話啊，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咧係一定會遵守嘅，我認為。除咗嗰個例外就係凌漢豪呢個發展局長好大膽，佢就係最近話中國香港特區香港大公報所刊登嘅篇文章，話明日大嶼將會成為明日黃花。凌漢豪咧，始終真係一個巾帼英豪，佢竟然駁斥話唔需要聽大公報呢篇文章，因為佢係投稿不代表咧大公報立場。嗱，而家就係啦，就你凌漢豪嗰個先例。首先，你李家超要研究，你話社會嘅議論歸議論，大公報嘅言論係雖然經過港澳辦轉載，但係代唔代表大公報嘅立場？首先你要咧確定代唔代表港澳辦嘅立場，係咪 ？Yes or no？Yes or no？ 嗱，如果 yes 嘅話咧，嚇咁即係咧，你而家實踐緊中國對香港嘅全面管治權，係咪？同埋咧，證實緊係中國咧係控制緊巴拿馬運河，係唔緊要嘅。你只要咧係向國際宣示， 我是奉命港澳办或者中联办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去做嘢，咁就但系你讲一讲先，你讲一讲嗱，至于美国跟住咧点样再睇你中国香港啊，嗰个独立关税区嘅问题啊，系咪已经系正式融入中国成为一体啊？呢、这个就系另外，就唔需要中国香港特首负责嘅喎。啊，最紧要你讲清楚 但系 你嘅 正如你 责 所 任喺 讲 边 啊， 度。 如果呢件事系牵涉到中美嘅博弈啦，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中国船舶去停泊呢啲港口，其实呢个部分已经上到去国防同外交嘅层次。 系啊，但系 香 呢个 港嘅特 假 区政 设啊， 府系啊， 呢、这个 唔紧 假 要， 设发生啊嘛， 我当系 而制裁中国香港居然已经发生咗 嗱， 啦， 我当 咁所 系 以黎 会发 智英 生。 咪喺度告紧咯吓。 嗰啲船舶嘅真系冇得拍啦，我当真系发生吓。咁呢个系国防同外交嘅层次啊嘛，关你 系 特 啦， 区政府咩嘢事啫？如果而家你出到嚟阿兹阿庄摩洛哥，你自己咧就系叫引战，好听叫做你故意你将自己提升到同阿 Donald Trump 啊，即系面对面 可以隻抽， 撑嘅地位，即系上擂台啊！而家你无啦 系 啦， 上擂台系， 你自己无啦啦李家超上擂台同 Donald Trump 打啊嘛！如果你 系， 再喺度即系加入意见，或者你动用港区国安法去阻止呢单交易，嗱唔系话叫你唔出声系嘛，你做下样都要，你份工包埋嘅。咁但系喂，你唔好将成个香港做好多做生 咁 意 啊， 或者系喺香港揾食嘅人嘅福祉攞嚟做你嘅面子，因为而家呢单嘢要阻止嘅，唔使你冲出嚟啊，自然有你哋嘅阿爷或者系国家级嘅层面，因为国防外交嘛，咁而家唔系纯粹嘅一单 系啊。 普通嘅交易啊嘛，咁你咪使乜关，使乜咁热心啫，系嘛？ 所以咧，研究法律同规定咧，就应该研究埋基本法呢一条，就是、国防外交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同埋特区事务范围内咧，系冇权处理嘅。因为呢个巴拿马运河都好清晰啦，就系、是、国防外交问题啦，就系、是、中美一旦冲突啊，巴拿马运河会点样样俾巴拿马政府啊，边个施压啊，唔俾啲船过啦，系咪啊？系嘛？咁呢个咧，你起码咧都要将个波。根据基本法国防外交嘅层面咧，再次就踢翻去中国呢个宗主国嗰度。呢条基本法咧系提供依据嘅，我认为啊， 中 只不 国人 过 成日 而 讲 家好似咧嗰个趋势咧，就系中国唔肯孭呢个锅，系咧有舆论咧系严正要求外国舆论要求系由中国香港特区咧 冇 出 错 面 啦， 自己挡咗佢。呢、这个先例咧就令我谂起2019年。中国香港特区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私自单方面系提出所谓嘅送中法，系搞到100万人、200万人示威，最后咧系令到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接受 BBC 访问严正声明，推行送中法唔系中国政府嘅意思，系林郑自己单方面嘅决定，你记唔记得？ 记得。 一旦刘晓明作出呢个神圣嘅声明，林郑月娥即刻冚牌。啊！呢、这个送终咧，当堂咧系收翻，记唔记得？所以你唔好俾个镬俾你个阿爷咩？如果你动用喺香港范围动用任何法律，系截停呢单deal咧，系同中国无关噶噃。啊，系中国香港特区嘅单方面嘅行为，所以咧嗰个里边嗰个后果同影响，即系咧系你只抽啊呢、这个 Donald Trump 啦。咁唔系唔得嘅，喺技术上你要睇嗰个叶问咧，你有冇睇啊？阿 我 甄 要 子 打十 丹 个 做嗰个叶问咧，即系打10个，同埋打赢嗰个西人啦，嗰个拳手啊，系嘛？啊嘛，打赢嗰个西人白人拳头嗰时，睇到中国13亿人民啊，掌声雷动啊，个个亢奋嘅。由于叶问呢个民族大义啊，呢一场嘅武打激发到中国，咪拍嗰套咪战狼咯。啊，喺理论上唔系唔得，亦都不能够假设咧。啊！我哋中国香港特区特首李家超唔够 Donald Trump 打，不能够咧系灭自己嘅威风，知唔知啊？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这个唔啱嘅。只不过我哋由个逻辑嗰度推论咧，下一步就系咁样啦。呢、这个反而其实系对于长和咧系一个咧最损失最相对最细嘅 damage control，因为长和系曾经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咧点名。话佢系一间咧中国可以控制嘅公司，咁而家长和咧系曾经作出一个最大嘅努力，不惜咧系令到佢嘅创办人同埋主人嗰个名誉咧喺中国香港咧系受到妖魔化，而咧佢已经俾美国政府睇到，我系尝试系摆脱 或者中国的控制，但是不成功。所以你不能够，美国政府不能够指控李嘉诚或者长和呢是中国控制，或者中国的运河的合伙人。他不是一个 willing collaborator。是不是一个出于意愿是跟中国呢是合拍的，而是一个 victim， 一个受害人，他不是一个合作者。而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他是被人打沉呢，是一个政治人质，他是 hostage。你不要将 hostage 是变为一个呢是同谋。这个呢就对于长和和李嘉诚先生父子呢是起码就输少呢是当赢返少少。在国际上呢是有一个清留返一个清誉。咁跟住当然 Donald Trump 呢种喜怒无常嘅又会唔会借力打力呢，是唔信呢，或者有任何嘅雷霆或者报复，呢个另一回事。但起码国际社会睇到。咁但係呢个第一。第二就是呢证实到中国是确实是透过长和是控制巴拿马运河，唔止仲有个23个国家43个港口，咁就严重啦。斯德哥尔摩巴塞隆拿鹿特丹波兰的格丁尼亚港仲有好多这个包括这个比利时的惠特普这个呢是遍及波罗的海、北海和地中海。再加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在非洲和在南洋。这个呢就一下呢就全部的灯着晒。全世界的港口的灯都着晒。就这个呢证实了呢是这件事，如果是由中国香港特区是用国安法或者任何法例去打沉这单雕的话呢，就证实了第一，中国香港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是中国呢是透过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是控制晒以上这些码头。这个呢就是政治和国际政治和外交军事层面啦。咁跟住呢啲投资者会唔会是这个走嚟香港嗰度投资呢，你点样外联内通法，又点样说好香港故事呢，我相信就是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呢这个香港故事是最有力的啦，是吧，是对全世界讲香港是一个乜嘢嘅投资环境呢，是一个最动听同埋最是有高潮嘅香港故事囉。 我睇今趟呢撳都撳唔住㗎啦，李家超呢 一定要做嘢啦。 係啦，就算佢唔做都要做㗎啦。还掂你做开啦，即係大家知啦，出嚟行係咪一件污两件卫。有咩都入晒你数。 咁讲点会污卫呢， 咁你香港咪一起找呢条数囉，因为 Donald Trump 真係唔係人咁品㗎嘛，係咪 係呀，癫㗎，佢癫㗎，係咪係咪咁反而呢就呢个长和嗰度睇下美国卢比奥嗰度点样谅解囉。如果係我係卢比奥同 Donald Trump 呢，我会明白嘅，係咪啦，结果就还你一个清白啦。你好想摆脱啦，但你摆脱唔到啦，俾人一隻手捉返返去返入搵返入个鸡笼嗰度囉，係咪。咁呢个呢就係一场大戏呢係即将发生，係咪。 而家对于长和同埋李嘉诚呢自保嘅最佳方式呢，就係任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出面呢係引用国安法，係拦截同埋叫停呢係呢一单交易。咁呢就李氏父子当然要遵守香港嘅法律啦。咁而又全世界都睇到呢佢係事不得已啦。然后呢巴拿马运河，就既然巴拿马政府呢係要逼长和交出嘅经营权，咁呢亦都要遵守巴拿马当地嘅法律同埋规定，咁就顺利交出囉。交出咗啦，咁然后由巴拿马政府佢自己决定嗰啲咁嘅货柜码头咩停泊收费咁佢受唔受美国压力呢就关人啦。咁你引用咗巴拿马政府係没收经营权呢个先例呢，可能美国呢亦都会向英国欧洲其他嗰啲西班牙、荷兰呢啲呢有码头嘅国家呢係同样呢係照板煮碗，咁一一交出个经营权囉。经营权呢你交出晒俾荷兰英国巴拿马之后，咁你咪坐喺度收钱囉，有几多咪收几多囉，係咪。呢个呢就係似乎就係长和呢係可以自保嘅方式。其他国防外交全部交俾中国同呢啲国家呢係去嗌杀啦。